忘记自己的疾病、烦恼和各种困扰。想一想，祝愿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得喜悦。请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轻轻地闭上眼睛，放松。请允许我的声音引导你进入放松的状态。眼皮松，嘴唇松，胸部、腹部放松。大腿、小腿，十个脚趾头放松，头颈松，肩膀放松。脊椎骨从上到下松到尾巴骨，手臂放松，十个指头放松，全身的肌肉、血管放松，所有的脏器松，所有的神经、经络放松。意念想一下，白色的爱之光进入你的鼻孔，清洗那里的负能量、负信息。马塞夏。菩萨颂库密塞卡特，清洗鼻孔的负能量、负信息。马斯克夏塞库提努萨克。心中淡淡的对自己的鼻孔说：我爱你，谢谢你。你的鼻孔充满了光，充满了爱， 防御能力在爱之光中得到强化啦。摩萨，夏克，米西，雄卡，菩提，努萨，米西，雄卡。现在白光进入你的呼吸道，清洗呼吸道的负能量、负信息。马西雄卡菩提努萨克，越来越多的白光进入呼吸道啦，清晰那里的负能量、负信息。摩萨雄库米西夏克，哈雷。继续清洗呼吸道的负能量、负信息。马西卡、夏西卡、努呼沙秀、米希西、 心中轻轻地对呼吸道说：“我爱你，谢谢你。”感觉一下你的呼吸道变得越来越光亮啦，越来越通畅啦。你的呼吸越加平稳、深长、下垂、摩擦下、密塞胸骨、哈哈雷下垂、库提努萨。现在白色的爱之光进入你的两个肺，清理肺里的负能量、负信息和抑郁、悲伤的情志。Masike 下西卡米西下 K 库 T努萨 K， 米西夏，白色之光越来越强，进入你的两个肺，清洗负能量、负信息。马斯克胸库米西卡特纳西夏。马西胸卡，抑郁之气、悲伤之气，在爱之光中得到清洗、转换。马西胸库米西夏 K T 努萨 K。摩诃萨强化清洗肺 ，mask 所有的负能量、负信息，在爱之光中得到净化。mask 下 c 库 t 努萨 k 米 c 下 k 木树胸卡。咪西卡特，马哈西呀，马哈西呀，哈拉西克雄，咪西克下。哈雷胸库米西卡，摩诃萨夏，哈雷米西卡。 努萨卡阿勒雄库米西卡特马西卡心中淡淡的对你的两个肺说对不起，请原谅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感觉一下越来越多的光和爱充满着两个肺，肺的功能越来越强啦，免疫力越来越强啦。现在让我用歌声来抚慰你全身的所有的细胞，特别是鼻孔、呼吸道、肺里所有的细胞，都在爱之光中得到休息，得到复原。马斯克下水。病理细胞在爱光中得到修复、调整和疗愈。马斯克下西库提努萨克。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爱之光中 休息，马斯克下，病理细胞在爱之光中得到修复、调整、强化。马斯克胸库密西卡特，现在，请意念想一下，你的心充满了光，充满了爱，充满祥和。在此刻，你是被爱的，没有恐惧，没有害怕。你是喜悦的、祥和的、健康的。米呀嘞呀，哦。

现在请双手相叠，放在肚脐上，打圈，顺时针打九圈。然后逆时针也打九圈，也可以搓一下手，搓一下，搓九下脸。双手合掌，感谢宇宙，感谢地球母亲，感谢众生。